刚才说了啊，有一些男同志啊比较随便把这个衣服呢乱扔在桌子上，那么男士或者我们说男人应该是 man, a man。接下来呢再学习另外两个跟这个身体部位有关的词，一个是 nose, N-O-S-E, nose, 我们来摸摸自己的鼻子 nose。 好，接下来呢还有要学到的一个词是 heart, H-E-A-R-T, heart, 摸摸自己的心 heart, a heart。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学另外一个词 a car, 小汽车 car, a car。 再学习两个小宠物的说法，一个是喵喵喵，对了，小猫应该是 cat, c-a-t, cat, cat。 您家里有没有 cat？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 cat， 那么他们更喜欢对人啊更忠实的一种动物是什么呢？ dog, d-o-g, dog， 什么意思？汪汪， yes， 是狗的意思。 a dog， a cat， a dog。 最后呢这个单词表里啊还有一个字母 q， 我们也可以说 a q。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另外几个新的字母。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L, M, N, O, P, Q, R, S, T. 怎么样？可以读得下来吗？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曲刚老师在发音方面又有什么见解吧。 曲刚支招。 那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些字母的发音。第一个字母呢就是 L， 我们中国同学常说 L 或者 L， 其实这个方法都是不对的。它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是 L， L。 那么在发音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么几个要领。第一，这个结尾这个 L， 就这个音呢是前屈唇音，嘴唇要稍微向前撅，同时还要收拢一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我的嘴唇是收拢的，不是张开的。那么舌头是什么形状呢？舌头啊是伸直的啊，挺的比较僵直，舌尖呢顶在你上牙的里面，不要挨到你的上牙，在上牙里面。伸直的啊，挺的比较僵直，舌尖呢顶在你上牙的里面，不要挨到你的上牙，在上牙里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 L 发完了音的时候啊，你应该感觉到你的舌尖顶在你的上牙内侧，也就是硬腭的那个地方啊。那么再下面一个字母呢是M， 这个不难发啊，只要大家注意把前面那个小短元音发的短一点 ，M， 就没问题了啊。那么下一个字母是 N，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这也不难发。那么再下一个字母啊，一个圈啊，这个字母呢也不难发，但是发准了又不太容易，因为它是一个下舌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啊，要明显的听出舌根在下凹啊。你看我把它念一遍啊。舌跟着下凹啊。那么同时这个音是半前屈唇音，嘴唇也要向前略略的撅起啊。那么整个口腔的形状呢就好像是一个长长的隧道，一个长长的通道啊。我们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可以想象着是一列火车走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啊。那么这个火车就是你的气流，这个长隧道就是你的口腔形成的这么一个很长的一个隧道。为了加大它的长度，你的嘴唇呢还要向前撅一下。而且要发的有一定长度，不能啊发太短了，比如说发成哦，这太短了啊，发长一点哦。那么英语的元音呢和我们汉语的这个韵母呢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它有长短的差别，不像我们这汉语里这个韵母啊基本都是一样长。像英语这个 哦，就一定要把一个长度发出来。那么再下一个字母是 P， 这个比较容易发了啊。辅音字母啊，各个国家的语言辅音字母都大致相同。辅音字母主要是口腔前半部分对气流的切割、阻拦、摩擦产生的一种音啊。那么口腔前半部分的运动呢，基本上都相似，所以呢辅音字母差别不大，所以各个国家的语言里都有这个音 P。 下一个是 Q， Q， 那么这个发音呢，难在哪儿呢？就是后面这个元音 U 啊，它是 U 和 K 的结合。Q 这个 U 比较难发，我们这个发 U 的时候啊，要做到两个要领。第一是要前屈唇，要把嘴唇向前撅；第二呢，舌根要上抬，舌面要上挤啊。Q U 是这个音，如果你舌根不上抬，嘴唇不前屈，发这音就成什么呢？发成 Q， 那就一点都不准了啊。Q， 在下面这个字母呢，这个美国英语发法和这个英国英语发法的不一样啊，或者我们说是美式发音和英式发音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国英语里啊有很多的卷舌音，那么英国英语呢没有卷舌音。怎么来体现这个卷舌音和不卷舌音呢？那就在这个字母 R 这个位置上啊。我们在英国英语里把它念成是 R 啊 R， 美国英语里呢把它念成是 R R，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啊，舌尖是向你卷回来的啊，就是卷舌来发这个音 R， 带有我们汉语里所说那个儿音。那么再下一个字母呢，也是各个国家语言里都通有的一个字母啊，比较容易发音啊。 S 啊，就是它主要是集中发 S 这个音啊。 S 前面加了个元音 S。 最后一个字母呢是 T， T， 这个音发音难度也不大啊，和我们汉语里那个 T 字的 T 是一样的。那么通过以上讲解呢，我们可以感觉出辅音的发音问题不大啊，元音的发音呢要注意舌根的运动。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语调的练习了，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我们来用升调和降调分别读出这些字母和单词。 Tonal practice。 L L M M N N O O P P Q Q R R S S T T A cap A cap A map, a map. A cat, a dog. A desk, a pen. A coat, a man. A car, a heart, a nose.A nose, a Q, a Q. 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用说唱的方式来练习一下单词和语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A cap? Yes, a cap. A map? Yes, a map. A desk? Yes, a desk. A pen? Yes, a pen. A P? No, a Q. A cat? No, a dog. 在 jazz chant， 也就是说唱中呢，我们用了这样一个说法 ：a cap，yes，a cap， 什么意思呢？